醉，有情缘能相聚，似已无悔。我柔情深似海，凝痴心可问天。是相约长缱绻，岁岁年年。相约长缱绻。